平壤国际足球学校29号举行了首届毕业典礼。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，有关部门干部、学校的师生员工、应届毕业生和家长参加。崔龙海同志致贺词强调，应届毕业生要充分发挥在足球学校所学到巩固的足球技术，在各国际赛会上升挂国旗，为朝鲜增光。毕业典礼结束后，应届毕业生进行了纪念植树。